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欸，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啊，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好了，今天呢我們星期五送上的呢就不是這個政治咖喱飯了，是這個泡菜咖喱飯。 泡菜咖喱飯。 咁大家記住，我哋就唔係講呢個韓國小鮮肉啊、宋仲基啊，或者係呢個 G Dragon 呢啲，我哋都唔知係邊個。啊，咁咧就我而家睇你有冇呢個問題咧？我睇娛樂新聞咧，我唔知邊個打邊個嘅而家。 啲樣好似啊，係嘛？ 係啦，樣男嘅 韓 係啦，又係咁女嘅又係。 嗰啲唱 K-pop 嘅女明星同男明星都好似樣。 係啦，我嗰個年代我唯一認識嘅咧就兩個， 係 一個咧就係我的野蠻女友嘅宋慧喬嗰啲。 宋慧喬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咧，做個逆權大狀，最先一套叫 JSA 啊，我睇係 JSA 係啦，講南北韓嘅，對峙嘅。第二套就係逆權大狀，最近睇嘅就係今日所講嘅題目啦，係就係呢個宋康昊，係 逆權司機， 逆權司機嗱，咁咧就翻譯就叫做逆權啫，但係佢戲嘅英文名就好簡單嘅，就 I'm a taxi driver， 係係好配合。套戲裏面想從個小人物的視點去看歷史事件有關， 我只不過是一個的士司機， 一個的士司機中譯應該是這 樣的。我覺得為什麼我們今集會講這套電影呢，也是和雨傘運動三周年，也是和這個就是香港一路我們這麼多年來就是1989年的六四呢，有關的。其實因為這套戲是一套政治色彩相當濃厚的韓國電影，不過它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多人入電影院看過的電影，超過1000萬的。 排第九位，暫時來說是差不多是1200萬韓國人看了，就說即十大最賣座的電影的排第八、第九這樣，這樣還在升，比同期的軍艦島啊，都是要收得的。 就我估計呢，就是因為韓國的大中獎，就是這個他們的金像獎，就會公布提名這個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宋康昊，最佳電影都有份提名的，這個逆權司機。咁就我哋睇呢套戏之前，你对嗰、那个佢呢套戏嘅时代背景有冇认识咧？你自己 知道系有光州事件，亦都系知道即系影响紧韩国嘅民主运动啦。那个严重嘅程度系等同于1989、1964天安门大屠杀，同埋呢个台湾嘅228事件。 我一路 但系一啲细节咧，啲细节咧就即系喺睇完套戏之后咧，要重温翻咧，先至能够掌握得到。 我自己印象很深就不是光州事件，因为光州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我印象很深是我80年代中期呢，我看电视新闻，每一次我看韩国的学运，在这个延世大学和汉城大学，当时叫汉城大学，就是跟军警冲突那个激烈的程度，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是学生掟汽油弹。同埋咧，嗰啲南韓嘅鎮暴警察咧，同嗰啲學生打死嗰啲學生，係即係嗰陣時好震撼嘅。我睇新聞嗰陣時係 嚇， 咁雙方都係相當之勇武嘅，係咁就咁有一次咧，我就認識我朋友，即係我大學嘅同學，佢就去旅行嗰陣時認識咗一個韓國嘅大學生，女仔嚟嘅。咁咧就佢哋去，我哋就去漢城，即係當時嚟講叫漢城啦，去揾佢。咁佢就講解俾我哋聽，因為嗰陣時其實都未差唔多已經開始民主化啦，韓國。咁佢話原來好得意嘅喎，佢哋係一個傳統嚟 嘅 喎。即係韓國嘅大學生咧，讀書一定要參加學運， 參與社會運動。 係啦，一定要參與社會運動，仲要係激嗰只嚟嘅，要勇武派嘅。咁但係咧，畢咗業之後咧，就可能去美資公司做嘅 喎。哦，即係進入制度裏邊， 即係一個好似佢哋嘅subculture咁樣。咁但係咧，佢哋好多時離開咗學校之後咧，就去到人生另外一個階段，就變成另外一個人。咁就係去美資公司啊，去大企業啊，去財閥啊嗰啲，即係三星啊咁樣呢個當時嘅現代啊，即係三星啊、LG 啊啲公司啦咁啊。咁咧就 韓國人俾我的感覺都係好即係好激嘅，其實 係 咁就，但係我對光州事件冇背景。咁收尾其實一路睇翻韓國民主化嘅歷史就知，就正正就因為有呢個1980年即係5月20日啊，就係呢個全斗焕當時指示呢個散兵嘅，其實係特種部隊嚟嘅嗰啲，向手無寸鐵嘅光州示威者開槍。咁就係造成大量嘅傷亡，咁就變成成個即係好，其實似真係似六四嘅，我覺得就變成韓國人嘅歷史的傷口啦。咁所以咧就韓國跟住就開始風起雲湧嘅工人運動啊、學生運動，因為全斗焕喺光州事件之後長期執政嘅喎，其實差唔多去到80年代尾先至落台。 前後應該有超過10年啊。 同埋嗰段時間裏邊仍然係即係用呢、這個即係。軍事獨裁的手段，因為他是朴正熙，即是前總統朴槿惠的父親，就是在這個車上面被他們的情報主管 中央情報局 暗殺，不是暗殺的，差不多是 刺殺， 不知為什麼在車上刺 殺 assassinate 去的，然後呢就當時有一個看守政府，但是呢這個全斗焕本來就是朴正熙重用軍人來的，因為他就是負責這個青瓦台，就是這個南韓的政治中心啦，即係嗰個總統府嘅所在地啊，就係負責衞戍嘅，即係喺嗰度負責嗰個嘅即係保安嘅工作嘅。咁你一定係得到朴正熙嘅重用嘅人。咁佢本身嘅即係軍事嘅背景亦都相當強硬嘅，佢係派駐過喺參加過越戰嘅，所以佢可以講英文就係咁嘅原因嘅。全斗焕 哦，全斗焕 係啊，佢可以，因為佢係有一年時間係喺同美軍喺越南作戰嘅。因為當時韓國有參與呢個美國喺越南嘅中南半島嘅戰爭嘅，咁就亦都係一個相當作風相當強硬，而到今日仍然對光州事件死不悔改嘅， 都仍然係諉過於人，或者有佢自己嘅 講法。最近嗱，我睇新聞就係話南韓咧就最高法院好似頒下禁令，就唔禁止全斗焕嘅回憶錄出版。佢今年應該就差唔多86歲啦，已經 80幾 係啦，就話當時其實唔係佢自己落命令叫光州嘅大員部隊去掃射呢個示威群眾嘅，佢就話係共產黨即係北韓特務滲透咗當時嘅軍隊，而係佢哋做嘅咁。 喺逆權 CK 裏邊有啲嘅即係好似秘密警察嘅角色啊，便衣警察嗰啲係毒打嗰啲民運分子示威者，都係喺口嘅。對白你要講係話死共產黨死共產黨咁樣係去即係去對待佢。 唔係佢個講法同頭先講嗰啲係唔同，嗰啲就覺得光州嘅示威者係受共產黨滲透，所以佢哋去鎮壓佢哋係有道理嘅，即係等於六四嗰陣時就係話嗰啲黃丹啊、吳爾開希背後有 CIA 一樣嘅啫。 外國勢力係 啦， 好類似啊，其實 所有獨裁政府都係用呢個理由外國勢力嚟去鎮壓本地嘅民主運動，但係同時咧。另外一個講法就是北韓滲透了當時的軍隊，就製造一個慘劇出來，去打擊當時，因為當時你知道朴正熙被行刺之後，整個韓國的政局風雨飄搖，因為第一朴正熙是強硬的反共派，亦都是軍事獨裁，不過老一輩的韓國人是很尊重朴正熙， 他用的手段是没那么惨烈的。朴正熙虽然是被刺杀，但不代表他是同情民主运动。 是强人来的，他 是。还有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就是朴正熙政府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援，在经济发展上面那时是超越了北韩的。 韩江奇迹就是 这样来的。是有一些，是有一些情况是令到，就是他被刺杀之后呢，国内是即是开始有啲反，特别是即是全斗焕采取一个即是更加严厉是去打击民主运动或者打击民主诉求嘅韩国人呢啲咁样嘅惨烈嘅镇压方法咧，令到民主运动即是风起云涌。有一段时间咧，其实全斗焕未上台之前咧，是有一啲较为开放宽松嘅政治形势，不过好快就冚过咗。 嗱，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咁讲，喺52年韩战之后咧，整個南韓咧係打到爛曬嘅，其實真係，即係所以咧，佢哋嘅生活係好艱苦嘅。即係50、60年代嘅韓國人，你記唔記得嗰個逆權司機啊宋康浩咧？佢話佢去沙地阿拉伯揸車噶嘛，跟住佢咪同個德國記者講，就係話佢哋韓國人喺德國做礦工噶嘛。 礦得兩種工作啫，講到係啊，煤礦 同埋揸車。 揸車係。 係啦。嗰、那個年代嘅韓國人其實好似菲律賓啊、緬甸今日咁咧，係輸出嗰啲勞工去中東做苦工嘅，真係。咁就 大家以為今日見到即係首爾咁繁榮啊，韓國嘅流行音樂咁受歡迎，就以為佢即係好掂，好似日本咁，其實唔係㗎， 係好唔同，係呢十幾年嘅事，係 呢十幾年嘅事，係差唔多可以咁講係民主化之後嘅事嚟㗎。係， 我自己接觸韓國人就反而喺美國。我讀大學嗰陣時就接觸唔少，唔係係移民咗過去嘅，即係入籍咗嘅韓國人，係好 tough 嘅，冇乜笑容，好辛勤工作嚇。咁啊，跟住咧即係辛辛苦苦儲埋啲錢咧，就開啲 corner store。 corner store 嚇。咁啊，1991年嗰陣時試過洛杉磯係有呢個嘅騷動嗰陣時咧，啲韓裔嗰啲嘅 槍出嚟， 嗰啲士多老闆點啊，攞支槍出嚟企喺個天台度去掃射。如果有人去嘗試去搶掠嘅話，佢哋嗰種嘅性格係好剛烈嘅，係。 嗱，亦都係因為佢哋嗰種 tough 咧，先至可以喺啲狗販地帶嗰度開 corner store， 因為嗰啲基本上好多係罪案都特別高啦，亦都好多嘅種族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就。那些 corner store， 如果你見過咧，佢個前邊收銀嗰度好似監獄咁嘅，有鐵枝喺度。即係我諗中國人都夠 tough 嘅，但係華人都唔敢去開咧，就韓國佬去嗰啲地方開嘅。 大家如果係香港好多人去韓國旅行，你睇一睇上一輩嗰啲人係冇乜笑容嘅，好嚴肅。 我記得我哋七十年代 好嚴肅嘅， 對韓國嘅想像咩咧？食殘廢餐， 食殘廢餐。 叫雞去韓國 哦， okay、 即係嗰啲韓國嘅服務啊，殘廢餐即係咧。即係乜都餵曬你食嗰啲啊，咁咧就喺嗰啲麻甩佬口中咧就係、是去韓國賣春團、日本都係嘅，去韓國係啊，台灣都曾經係嘅。 哦，即係佢嘅經濟上面曾經有一段咁嘅章節咧，透過嚇性工業係去係 啊，韓國 發展經濟。 所以你睇翻今日佢哋嗰個經濟成長真係靠。真係咬實牙根，係一個戰爭嘅廢墟咁樣去建立出嚟嘅。當然有美援啦，有即係美國喺後邊嘅支持。即係譬如即係好似四小龍，其實都係靠美國嗰個開放嘅市場俾佢哋咁。咁所以就一切嘅改變咧，我覺得就係同嗰個嘅1980年光州事件之後嗰、那個韓國嘅民主運動有好大關係。其實我哋今日望韓國，好多人我哋叫做蝦韓族啦，即係追捧韓國嘅一切。根本對韓國過去嗰個為民主運動嘅付出嘅歷史，其實係一無所知。你諗下，韓戰係根本上係代理人嘅戰爭，係嘛？毛澤東指揮呢、這個派呢個解放軍由渡過鴨綠江，由北韓即係支援呢個金日成，一路打落去，而跟住就聯合國家美軍就進入喺仁川登陸，當時呢個麥克阿瑟將軍，咁然後就反攻。咁你諗下，其實係死嘅，其實你兩支兩邊都好殘忍嘅，你知唔知啊？喺韓戰裏邊， 個傷亡人數係好巨大， 同埋佢哋攻陷咗嗰個城市之後咧，係好多殺戮嘅發生嘅，係韓國人殺韓國人，即係佢哋嗰種嘅 tough 咧係會報復嘅，你知唔知？ 嗰個係意識形態上面之爭，係喺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國族裏邊進行。 嗱，呢個就係我哋話即係二次大戰嘅延續嚟嘅，其實就係熱戰啊。即係冷戰， 唔係 Cold War。 係啦，因為韓戰本身咧係一個代理人嘅戰爭嚟嘅。史太林希望將美國 drag 入去呢個嘅即係一場嘅局部戰爭裏邊，從而咧解除咗喺歐洲裏邊嘅壓力。咁而佢嘅頭馬就係毛澤東。毛澤東當時嘅算盤咧就係覺得希望得到蘇聯嘅軍事援助。甚至是當時的最重要的就是原子彈的技術，所以呢就將大量的中國人命就犧牲在這個北韓，死很多人的這個韓戰，我想是1949年即是不是在自己國內，在對外的戰爭裏面死得最多人，差不多接近20萬人， 20萬， 是啊，那就彭德懷就負責這個志願軍，那些人死了其實因為是志願軍來的嘛，紀念碑都沒有，你想想今天 什麼都沒有的， 冇噶，真系噶。喺鴨綠江仲有個抗美援朝紀念館，係嘛？喺北韓我唔知仲有冇啦。 即係連為國捐軀都談不上，係為意識形態咁樣被派去嗰度進行、這個、 志願軍啊！這個、你明唔明啊？佢唔係名正言順入去啊！咁而反而係咩咧？反而就係陣亡咗喺南韓嘅解放軍咧。有部分嘅墓地就係南韓人保存咗喺度。 哦。 即係冇辦法歸葬嗰啲咧， 紀念翻佢哋，即時喺當地就 喺當地就即刻葬咗佢哋。所以你話咧，真係即係呢啲咁嘅北韓呢啲咁嘅契弟咧，真係、即係而家又抹面啦，中共又同北韓抹面啦。但係咧，韓戰之後滿目瘡痍，因為 韓國點解會有咁多人去做呢、這個即係賣春咧？其實因為韓國嘅人口結構係因為戰爭死咗好多男人。 哦，剩翻女人， 剩翻女人嚇。 咁、啊、有啲乜嘢係可以振興經濟？ 係啦，咁另外就要靠出口賺外匯。咁所以咧，男嘅就好似《逆權司機》裏邊呢個宋四福係嘛？佢個名字 金四福， 金四福， 金四福， 金四福嚇，就其實係假名嚟嘅。 假名嚟嘅，佢睇到個的士裏邊有個煙包，其實個煙嘅名嚟。 係啊，咁咧就佢係一個普通嘅市民，我覺得。套電影無論佢嘅戲名同埋個內容吸引咧、嗯，正正就因為佢用一種好小市民嘅角色去睇一件咁大嘅事， 即 係話等於好簡單，就係你用一個北京天安門廣場踩嗰啲板車嘅司機，當時你記唔記得就係將嗰啲中彈嘅學生同埋市民搬上個板車嗰度送去醫院， 送去醫院嚇， 就是、用嗰個司機嘅角度去睇成個光州事件。 係啦，唔係一個好恢宏嚇，即、就、係、是、描述偉大人物驚天地泣鬼神嘅一啲嘅工業，反而咧係即係小市民嘅視野。角度去睇翻呢歷史事件，而呢個歷史事件個過程裏邊咧，調翻轉頭係影響翻呢個小市民佢嗰個心路歷程。 同埋佢，我覺得佢係有一個擺脱咗一啲嘅陳腔濫調啊。 嗯 通常咧呢這類嘅回顧政治事件嘅電影咧，譬如你睇呢個曼德拉《Long Road to Freedom》或者係呢個好多呢啲嘅美國，譬如講呢、這個麥卡錫年代嘅電影啊等等咧。嗯佢都會突出個英雄人物咧，係不畏強權， 係不屈不撓 去揭發個真相。好多美國嘅呢啲咁樣嘅即係英雄同一啲對抗強權嘅電影都係咁。咁、但係呢個宋康昊就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其實同佢上一套嘅《逆權大狀》都好似。係佢原本《逆權大狀》咧，佢就係一個簽流契嘅，係 啦， 不入流嘅小律師， 流契或者稅務嘅律師， 報税 係啦， 係啦，即係幫人報税嘅小律師。就唔係唔可以啊，李柱明啊嗰種嚟嘅， 即係唔係人權大狀， 係啦， 唔係好似今時今日潘熙咁樣 係。即係其實就可能比何君瑤好少少嘅啫。咁咧，但係最終佢都頂唔順，因為佢個嗰個婆婆個仔死咗啊嘛，其實係即係俾嗰啲軍人虐殺啊嘛。咁就最尾走上呢個維權之路。 係啦，係有個心路歷程，一步一步俾件歷史事件牽引而參與其中。 嗱，我覺得佢呢個先係我哋睇呢套戲嘅最大嘅一個賣點嚟。 嗯。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藍絲嚟嘅，其實 係喺佢套戲一開始已經講話鬧嗰啲大學生，點解唔好好地去讀書？點解要上街？甚至乎因為有個大學生係避開呢個軍人嘅追捕咧，令到佢有個倒後鏡打爛咗， 爛咗，扎扎跳喺度。 要用當其時嘅3000韓元係佢整翻，已經嘈到拆天啦。咁樣佢一個好市井，好只係顧家人， 營營役役嘅小 單親嘅父親，心裏邊咧希望只係去還咗佢嘅屋租，同埋咧係照顧個11歲嘅。獨女嘅， 因為佢就佢收尾佢有講翻佢自己嘅歷史嘅、即係佢係個老婆病死咗，佢就去沙特阿拉伯打工就賺咗筆錢，但係大部分都用曬個老婆嘅醫藥費嘅，咁佢老婆臨死之前就要佢買咗個的士，買個的士翻嚟，咁就驚佢我諗冇辦法維生咁樣，咁佢就買咗的士翻嚟做私營嘅的士司機，咁咧就同一個11歲嘅女一齊，而個就寄生於咧。一個家庭，而那個家庭就租間屋俾佢，但係就冇交租好耐嘅，爭成10萬元， 10萬， 即係成4-5個月冇交租， 係啦，4-5個月半年左右 嘅，係啦，咁咧就每日就喺個路面嗰度揾生意，咁見到示威咧，就喺漢城嗰陣時咧，就喺度媽媽叉叉，就話你班大學生，喂大佬俾咁多錢你讀書喎，唔係叫你出嚟搞事喎，喂呢啲我哋聽好多真係。 咪 每日香港電台啲節目都聽唔少，我都 即係佢喺心機度聽到就話，即係政府去實施一個緊急嘅戒嚴， 戒嚴令 佢會知道咧嚟緊，哇弊家伙啦，冇得揾食嘅， 係啊， 個街上面冇人，佢作為的士司機點算咧？生活好拮据啦，又欠租啦，可能分分鐘即係冇飯開啦咁樣，佢一個咁樣嘅小人物嚟嘅。 同埋咧，佢其實就英文啊流流地嘅，咁就喺一個 係極流啊，其實 的士司機嘅飯堂裏邊食飯，就聽到另外一個司機就話，一陣間我就去邊度戲院門口，就去車一個外國人去光州，哇！佢俾10萬元我喎，咁樣即日來回咁樣，咁啊出古惑啦佢。 係， 其實是一條古惑仔嚟嘅。 係挺而走險就去搶咗佢嘅同行嘅生意， 跟住就嗰個人坐低冇耐，佢自己飯都唔食啊，即刻自己揸架的士去提早去到嗰間戲院門口， 截咗佢， 就截咗嗰個嘅德國嘅記者。佢就當時其實呢個記者真人真事嚟嘅，佢就係派駐喺日本，咁咧就喺一個 BBC 嘅即係朋友口中就知道南韓光州會進入呢個戒嚴，有事發生，咁所以咧佢就由東京就飛咗去首漢城。咁就當時就揾咗一個聯絡咗一個當地嘅漢城嘅記者，就話俾佢聽，嗰個漢城記者就將一啲剪報啊嗰啲資料話俾佢聽，就話即係光州會出事。 嗰份報紙已經係開始要嘅言論暗，即係有審核㗎啦。成版報紙裏邊咧得一格， 得一 格新聞，全部係吉嘅。 係啦，咁就因為咧，光州當地嘅報紙已經咧全面審查，咁咧外界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就令到呢個叫做 Heinz Peter。Jürgen Heinz Peter 的記者呢就決定呢就是呢包括的士由漢城呢就直落去光州。咁呢就呢個宋康浩呢其實根本佢就乜嘢政治理念都冇，亦都唔知道光州發生咩事，佢就志在為咗個十萬元去找嗰條房租數啊。 啱啱有咁啱得咁巧就係欠咗十萬元。 係啦，佢就諗住抌一轉即刻來回幾耐先至抌到呢條數返嚟呢咁樣。咁所以咧就靜靜咧就扮冒充呢個預約嘅的士司機。咁咧本來咧佢呢個人咧其實幫佢安排個的士嗰個人咧就 brief 咗嗰個司機嘅， 知道大約係咩， 知道呢個係記者去做乜嘅。但係呢個宋康浩咧其實根本佢就揾水嘅啫，佢根本就唔知道人哋係記者。見到人哋攞個鏡頭出嚟拍嘢嗰陣時候，攞部 camera 出嚟嗰陣時候，都唔知道做乜。係啦。咁佢就一路咧就同呢個記者有好多爭執嘅。 佢嘅有限公司嘅英文咧，甚至乎令到呢個的士司機同個德國記者嘈起上嚟。個德國記者咧，其實嗱，佢都係一個另外一個本來小人物，佢知道佢天職係要揾新聞，冇新聞對一個記者嚟講咧，唔係一件好事。 因為佢收尾佢有問過點解你嚟光州，佢話佢點解做記者啊？ 但係同一時間佢入行就係話因為為咗錢，即係佢都係一個普通記者或者普通人嚇，但係喺個戲嘅演進劇情嘅演進嘅過程，或者歷史事件嘅發展，佢都慢慢演化，有個即係好大嘅心路嘅改變。嗱，各位聽眾，嗱，我哋係有劇透嘅，不過咧就即係因為要評論嘅話咧，我哋必須要做呢個動作。 唔緊要嘅，因為嗰個劇透其實嗰個同你睇係兩樣嘢嚟嘅，我覺得嗰個劇情係唔特別嘅。 係， 但係咧，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你一定要對八十年代嘅韓國有認識嘅，呢個 background 你要知道，因為佢係我覺得個導演咧。好特別嘅，佢係將嗰啲細節咧還原翻去八零年代嘅韓國噶。 係一開始嗰陣時，嗰首歌係譚詠麟以前改編過嘅歌嚟㗎。係 啊， 火美人。 趙容伯定唔知邊個唱好似啊？咁咧，然後咧跟住嗰個嘅佢嘅打扮啦，喺光州嗰啲年青嘅學生嘅衣著打扮啦。 嗰陣時啲太陽眼鏡嘅款式啦， 太陽眼鏡嘅款式啊 ，camera 嘅樣啊，或者係嗰啲嘅食嘅嘢等等咧，嗰啲賣嘅商品啊、鞋啊等等咧，都係嗰個年代嘅嘢嚟。你包括你留意一下佢個電影嘅顏色都係， 係有少少飛歐， 有少少飛歐。因為你留意一下，韓國電影做後期製作係好叻嘅， 係 電視都係嘅。你睇大長今嗰啲顏色幾豔麗嘅，嗰啲藍色啊、紅色啊嗰啲，係嘛？即係佢要做到嗰個靚咧，係做得到。但係你望下，咦？點解好似歐歐地咁咧？我覺得似咩咧？似史蒂芬史匹堡係咪 Steven Spielberg 啊？係 Munich 慕尼克嗰度， 哦，慕尼克嗰度 係咪佢拍噶？ 係。 Munich 就是讲这个当时在奥运会巴勒斯坦杀了这个德国运动员 1979年 以色列运动员事件之后呢，他是以色列的特工报复嘛。那么那套戏又是色又是 做到 非丁欧的。 怀旧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今次他是特登整到的色都是有一点褪色，好像看回那时的电视新闻片的。 嗯嗯。 就是那种的效果，我觉得。 连那时那些你说的士的颜色啊，那个的士司机的衣着那些颜色都是70年代的。完全是70年代的。 那么他就无厘头就即是为了抢钱，其实就走去。其实我觉得他有少少似許冠文在台灣拍嗰套嘅，係啊，許冠文都係做一個的士司機嘅。 哦，台灣拍邊套？ 台灣拍嘅係咪叫做一路順風咧？ 一路順風。 係啊，講佢就收尾就載咗個人，就將啲換啲運毒定唔知乜鬼嘢捲入咗去， 捲入咗。 咁但係佢又係咁嘅一個小市民，南南沉沉，即係好多生活上嘅，即係好多憂慮，關於生活上嘅嘢。咁咧就跟住逐步進入咗光州之後咧，開始逐步。看到發生什麼事，最先就是軍警毆打示威者，接著就是示威者上街抗議，就 其實他是想走的，他當時是怕的、 嗯、 他第一次不是那個司機、 開頭未怕死，他開頭去到那個江州的市政廳，即是市政府的前面的廣場的時候，見到很多人、嗯、有些、就是有些少女就送飯團給他吃、嗯、他還跟著呢又跟了一個、當地江州的記者和德國記者上了天台那裡，由高空咁樣影落去，咁啊見得到軍警鎮壓。嗰時佢仲大安之坐喺地下度諗住食飯團，不過後屘見到啲好慘烈嘅情況，仲勸人哋從一個普通人嘅角度，多你一個唔多，少你一個唔少，唔好行落去啦，因為下面好危險。即係呢啲係即係普通人嗰種對睇到呢啲咁嘅危險事件或者社會運動嗰種睇法嚟。 係佢就、啊、我諗套戲長嘅原因咩咧？佢係要鋪排。 是两个半钟头的这套戏，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很多时候英雄人物就 click 一秒钟就变身英雄了，由普通人他不是嘛。他特别的，即是我觉得他是被尊称为这个国民影帝呢、 嗯、 是有原因的、 嗯、 一个大叔的样 子。 但是呢即是你完全不觉得他在做戏的，真的、 嗯、 他你觉得他根本就是那个的士司机来的，即是入人入格的。刘德华永远你觉得他在做戏的，周潤發你都覺得他在做戲，但是這個宋康昊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你覺得他活生生就是當年在光州的的士司機， 暗暗沉沉滿腹牢騷，不過又發覺今次發達了，有十萬元的一個車費，跟著就猛地問那個德國記者，那時還不知道是什麼身份、 啊、 那個德國記者那時也沒有那麼好氣， 問他何時付錢、 哎、None of your business 他就說、哦、咦他有限公司的英文，就說咦這個是 businessman 這個做生意的人，經過那些路障進入光州，給一些軍人去問他們你入來做什麼，那時候他就純粹推舟、我接載過做生意的人來到去落，即是做一些文件而已，如果不是他不能夠回到美國了樣、 嗯、所以呢就他是一個有街頭智慧的人，也是有所有普通市民的劣根性， 同 埋見到危險的東西就想撇， 嗯嗯， 跟住錢他又想賺，總之快快脆脆回去漢城就見個女，因為他的女兒自己一個人在家裡，十一歲， 原本就是想著即日來回，夜晚七點鐘就離開江州回去漢城， 戒嚴之前九點鐘就到漢城，咁所以呢，但是他就一路在掙扎，其實他慢慢目睹，所以他套戲要咁長交代係咩咧？係每一個場面最先就純粹係示威啫，跟住射出雷彈。咁然後咧射出雷彈之後咧，就軍警掹呢個長棍出嚟毆打嗰啲示威者啦、 嗯， 開始。咁、然後咧，佢都未決定留喺度嘅。咁到第二朝咧，佢自己諗住就揸車走啦。就離開呢個光州，就翻去漢城。咁佢留低咗嗰個德國記者喺度，佢自己想走嘅，其實已經係，因為佢覺得危險啊。 嗰個係第二個階段，係心路歷程嘅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而佢嘅演技喺嗰個階段係發揮得淋漓盡致，即係一個心路歷程或者係非常之混亂、天人交戰，係咪決定要翻翻去？一話選擇，咦，我已經代代平安攞咗五萬，或者甚至乎十萬蚊已經係可以安安全全完成咗任務走啦，咁樣係。 因為佢一路都係話我係只不過一個的士司機嘅，但係佢到最後尾佢都係咁諗嘅喎。最後尾佢同嗰個德國記者分手咧，即係佢德國記者攞帶住啲拍低咗嘅屠殺嘅證據離開漢城飛翻日本嗰陣時候，佢、都係話我只不過的士司機，你係我嘅客人，所以我一定要送到你嘅目的地。 佢去到最尾都係。不過在槍林彈雨、在戒嚴、在軍警封鎖消息的情況之下呢，這個行為本身就等同於 一個普通人的行為都很英勇， 但當時已經很英勇了、我們看回今時今日的香港，你看看警方只要用同一個標準處理過去那些人在網絡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那些言論，但是現在雙重標準去處理何君堯講殺無赦言論，你就知道在一些重要的時刻，只要你是執行任務平常心去做的話，本身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的秉持或者堅持來的。 就是等於那人說那些大學生涼薄，恭喜啊誰個蔡若蓮喪子那些人涼薄、我想問一下，一個專業人士可以講殺無赦站在一個台上面、難道這種就是有道德，這種就不是涼薄嗎、這種的道德就更加敗壞，那為什麼不見到那些權貴出聲，為什麼不見到那些大學，不見到那些大律師公會主席是不是走出來講嘢嘅呢？為什麼香港法律界這麼敗壞啊？為什麼不去譴責他呢？石永泰啊、譚允之啊、李國能啊，你不可以說何君堯不是大狀就不關你事，他都是律師來的、他都是法律界一員來的、他還是立法會代表、是不是立法會議員來的、全部不見曬，咪就係 套戲裏邊就係有一幕又係好震撼嘅，其實係、就係、個當地嘅江州嘅記者，係用翻佢自己，即係其實係扮演翻佢自己嘅角色。 即係諗住係將如實地報導當其時軍政府鎮壓或者係屠殺人民嘅消息咧，係去附印嘅啫，係。咁點知咧？ 係 啦，靜靜機開機印，跟住咧有人衝入嚟去個印刷廠嗰度，你以為係軍警，你以為係秘密警察， 我先就以為秘密警察， 但原來係佢哋自己嘅同事。 同埋老細 係個老細個社長咁樣咧，就去將佢呢啲嘅消息咧壓落去，話唔可以係去公佈。 唔準印係啊， 係啦係啦， 因為佢話如果咁嘅話，我哋報紙都冇埋。 嗰幕嘅情況就等同於頭先細良講，而家香港今時今日嗰啲嘅權貴、嗰啲嘅知識分子、嗰啲嘅大學校長，又或者係即係擁有特權嘅專業人士， 咪即係好簡單咯，咪等於明報。六四要換個嗰個印咗之後撳停個機去換嗰個頭條新聞咯，你記唔記得？鍾天祥啊，喺馬來西亞派過嚟嗰個總編輯啊，你雖然冇嗰啲屠殺人民嗰啲事件，但係所發生嘅嘢同所謂嘅軍政府下邊做嘅嘢有咩分別啫？你問我，只不過佢個形式冇咁 brutal 啫嘛， 個本質係一樣 嘅，係啊，冇咁粗暴啫嘛，個本質係一樣噶，係嘛？你而家作為一個普通市民，你做緊正常嘅嘢，你都發覺咦？是有風險的是吧當時他本來就已經揸架車就整好架車之後就諗住去漢城。但是他就在食面的時候就聽到那些人在說其實就是反而是軍人被市民打死的暴徒那些共產黨來的。他就好興 嗱，嗰幕係非常之有 好普通嘅啫，佢坐喺個面包 度，係有電影感嘅，係好有電嗱。嗰啲電影梗係個劇情嘅張力，就係、是、因為佢回憶起佢去到個市政府廣場面前，有女示威者遞咗一個即係當地嘅特產嗰啲嘅飯團俾佢，佢回憶翻起嗰個嘅形象，跟住佢內心嗱呢、這個宋浩康嘅內心嘅良知開始浮現出嚟，喺佢面前有兩種消息。个士头婆即系嗰个餐馆嘅老板娘就话：咦，我听到政府系杀 人，军人系杀人，但系另外啲嘅消息话唔系，新闻唔系咁卖，系有啲嘅暴徒 同六四一样 啦。 六四 咁讲，有啲嘅暴徒系去即系杀咗军人，一个暴徒死，五个军人都死咗咁样，咁佢开始天人交战啦。咦，到底？我是不是應該有某一個形式的參與？我是不是應該面對？我明明知道親眼看得到一些殺人的一個事實在他面前呈現出來，他是不是應該選擇說出來呢？又或者是選擇某一種形式是去將這種事實帶出來？ 這個就沒有什麼大的政治理論，他也不是一個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人，他就是只不過是激於義憤。我經常都說這個除了六四之外，其實九二八三年前的九二八都是很相似的，那些不斷當日我在金鐘見到在地鐵站湧出來的那些人呢，很多不是一些的即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核心支持者來的，只不過是普通的市民的，在新聞裡面見到這樣有沒有搞錯、啊、 良知的感召， 是的，就然後出來 是很直觀，不是深思熟慮，你記住 是極於義憤，我經常都說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人裏面其實是有一個惻隱之心，亦都有善惡之心，是你不需要話用很多嘅咩理論、政治理論啊呢啲咁嘅嘢，係唔需要嘅。我覺得當佢有件事，佢有個判斷嘅，我覺得，而嗰個就係你嘅良知嚟嘅，係咪？佢覺得哇，大佬有冇搞錯？我自己見到嘅，因為佢見到嗰個連遞飯團嗰俾佢嗰個女學生都俾人打到。 直情中了槍啊！喺佢嘅車頭面前經過，嚇到佢真係淨呆咗啊！係嗰度。 咁佢即係佢一路佢冇好 dramatic 嘅表現，佢個戲演戲嘅方法，佢冇乜啲好戲劇化嘅表現嘅， 係咪？同埋導演嘅手法亦都係好， 佢都有 close up 影住佢， 係一秒都唔夠嘅。 系啊， 嗰、那個女傷者喺個鏡頭面前， 從乜聲咁就過咗 去，但係因為佢嗰個鋪排，佢個視覺上面，因為一個飯團咧，就可以將個節奏嘅劇情推展啊。 同埋佢係用一個司機嘅角度去見到出邊嘅嘢啊嘛。係。咁所以好多時咧，對佢嗰啲嘢咧，就等於一個真實嘅情況，係逢乜聲咁就過咗。係。因為你揸住架車啊嘛。 係。 逢乜聲咁就過咗。係。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就去到嗰下就係交戰嗰下咧，最後尾咪去到個路口 啊，嗰幕。 就決定扭轉態啦！ 香港可能係得阿周潤發先可能做得到， 就扭態就去翻廣州， 滿心歡喜，我翻嚟屋企啦， 買對鞋俾個女， 你等我，我買埋對鞋俾你，我有十萬蚊喺身，我攞、我做咗我司機應該有嘅任務啦，車咗個客人去到個目的地啦，咁樣跟住唱歌，但係個歌詞裏邊開始帶動佢， 唱下唱下就喊啦， 一路喊，不能夠自己去到個 stop sign， 去到個交通燈面前，佢只係能夠停到落，你一喊到係收唔到聲。跟住後面嗰啲車咧不斷撥佢，佢開始喺嗰刻咧去做嗰個決定。 演技嘅即係厲害就喺呢度啦。其實佢係由滿心歡喜 一路唱歌，一路準備走人，回家見到個女，還特登買對最靚嘅鞋俾佢。咁然後跟住一路諗下諗下，一路唱緊歌嘅喎，其實佢係。然後個表情開始有變化咯，但佢又唔係話突然間由笑變咗喊喎。咁所以嗰個就係一個即係反映到佢即係喺一個良知同埋社會責任，即係嗰個改變。我諗任何人都有 天人交戰嘅嗰一幕係 都有呢一面嘅。其實每一個人，香港人好，內地人好，韓國人好，佢都有呢一面嘅。其實咁，但係究竟佢翻咗去之後點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睇下究竟佢再進入翻光州之後咧，遇到啲乜嘢。音乐可以是诗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忆，成寨有乐。 城寨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多剥牙佬，而我们在城寨里面都希望好像一班剥牙佬一样，专剥出面成日讲歪理那班权贵那棚牙。大家看的是城寨，我是周博言。